团队赛的强横成了雷霆在积分榜上强势的保障。目前和蓝宇同积90分，由于两队交手是打平，最终还是靠字母蓝宇第二，雷霆第三。而领跑的轮回目前113分，强势的让人已经失去了追赶的欲望。13轮比赛结束，最后就进入了12月份，每年的全明星投票在新赛季时开始， 12月时开始收官。最初的投票那大多是参照上赛季的表现，尤其季后赛里的强劲选手会得到特别多的青睐。这之后进入新联赛的节奏后，有时一两场比赛的经验发挥就能引爆不少票数。唐柔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一个初入联盟的新人， 在第二轮精彩一挑二后，居然迅速的被推进了全明星阵容。当然，这当中形象漂亮也是要加票不少的。但是，最后一挑三事件并果断回诺后，唐柔的人气一下子就被冻结了，连自家粉丝都有很多不待见的选手，还能指望到多少支持？ 唐柔的名字瞬间从每天都在增长的全明星投票名单中被免除了，而目前高居榜首的依然是周泽楷。去年季后赛胜出，本赛季轮回又如此强势领跑，周泽楷的发挥功不可没，领跑票榜毫无争议。而相比起去年，榜单上最大的变化是一些名字的回归，当中主要就是留去加世的三位全明星。 这三人都是拥有忠诚的粉丝，一上来就都被推入票榜。除了这些忠粉无理由的固定支持以外，最后就是本赛季表现的影响了。肖时钦成了这三人中最夺目的一个。雷霆战队目前为止让人惊讶的战绩，谁都知道肖时钦的功劳有多大。虽然不是周泽楷、孙祥这种技术表现型核心，但如此出色战绩的光环， 让肖时钦的战术光环也闪耀出了无比的吸引力，聚集了大批粉丝。目前全明星投票榜，肖时钦高居第三，比起当年他入选时，真是强悍太多了。苏沐橙和孙祥两人的排名都在十几，忠粉维持加表现加持都没有过什么太大的起落。但要说越冲越猛的，那得说到另一个回归的名字。不对，严格说法， 名字还真没回归，回归的是人。叶修，别说昔日的人气加成了，单就目前未终止还在继续的12连胜的记录，这样的人就足以被大家关注并推上榜。随着连胜记录一轮又一轮的累加，叶修的票数涨幅也越来越大，而最近星星的强势成绩再加浓重一笔，叶修目前票数第六， 而且正在华丽的继续朝前冲击着。就看最近荣耀里又兴起的散人之风，可见他成就的影响力之大。B的游戏方都在游戏中添加了硬性提示，提醒20级还不转职的玩家，接下来的生存难度有多大，并以不点名的方式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是模仿某人，因为某人是特殊一位，他是特殊的人才，同时 又有着特殊的自制武器。虽如此，玩家的热情却还是不可抵挡。不少玩家摆弄着装备编辑器，试图蒙出个千级伞，一度让5级装备材料的价格都发生过上涨。有些人回归票榜，当然也就有人会被挤下。这样的人物，星星中就有一位，方睿，转型职业， 让原本支持他的盗贼玩家们无所适从。转型的新职业气功师的玩家虽然眼看着他手中拿着全明星的气功师角色海无量，但是他的气功师表现吧，说实话，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惊人的说服力。至于最近频频展开的在地上摸爬滚打的气功师打法，更少不了气功师玩家觉得恶心，完全没有形成什么模仿之风。 跌出票榜的还有百花战队的邹远，这位连续两年几乎都是被怄气才被送进榜的全明星，在渐渐真正拿出相符实力时，却反倒因为竞争激烈被挤下了。不得不说，是件让人很无奈的事儿。 同时被挤出榜的还有黄蜂战队的田森。扫地焚香这个昔日的顶尖神级角色，自有全明星榜选以来，无论操作者是谁都在榜上的角色，终于因为战队的成绩连年不佳，头一次从前二十中消失了。对此，扫地焚香的现任主力田森也是十分无奈，一年一年的拼搏，但战队始终是无起色，现在稳定徘徊在中流，越来越多的竞争者终于是将他们挤下神坛了。田森和扫地焚香的落榜引发了一些唏嘘。被挤出票榜的还有一位老将，霸图的林敬言，多年的老拳明星，今次终于被挤占走了位置。霸图上赛季夺冠失利，原本是收获了不少同情分的，本赛季投票通道一开的时候，霸图的几位票数激增得非常猛烈，但是那一波过去，当新赛季的表现开始起决定因素时，开始轮换，出场不再稳定的几位老将票数增长都开始缓慢。霸图的队长韩文清的位置还算稳固，林敬言现在已经跌出，还有张家乐现在排到第23，也已经岌岌可危，12月过后被人取而代之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榜外一堆虎视眈眈的名字，票数差距一点也不大，一个爆发性的表现带来的激增就有可能超越。整体来说，票榜的变化事实上不能说大，肖诗钦、苏沐橙、孙翔、叶修他们的回归不算什么意外，比起去年卢汉文和高英杰的新人入榜，本赛季的榜单目前为止没有这种完全新血的冲击。原本唐柔是有这个实力，就他第二轮的爆发，再到那之后迄今为止的表现，他这个新人事实上是很强力的，只可惜一挑三事件后的形象毁灭，在这样的投票中自然不受青睐。目前比较纠结的事实上是联盟了，全明星投票那就是个热闹，场上表现可以刺激票数增长，但到底不是唯一决定因素。但是联盟每年所搞的这种奖项评选，那就完全是以选手该赛季的实际表现，以数据为主说话了。而从技战术角度的话，本赛季的新秀中唐柔无可争议，但是一想到最后会将这样一个形象不堪的选手评为最佳新人，联盟就觉得压力很大很大。现在距离评出这些奖项还有一多半的赛程呢，但却已经有人开始为这事儿闹心了。可见唐柔的表现目前为止在新人里还是相当突出的。12月作为全明星投选的最后一月，以以往的票榜统计来看，进入12月时的排名完全不能做任何参考，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玩家会专门把票数留到12月，留到最终即将关闭通道，算是彻底看完选手表现的所有参考后再做投票的。12月会有什么人强势杀出上榜呢？这是联赛进行到12月时的一个看点。在以前12月还有一个看点，就是冬季转会，那时是因为联盟战队没有这么多，9月开打的比赛进入12月时正好过半，所以将赛季中的转会期定到了12月。而现在联赛进入一月赛程，通常距离一半都会差点，在讨论了若干个赛季后，第10赛季联盟终于正式决定冬季转会窗挪至一月。相较之下，荣耀网游再开新区，这种事儿对职业战队的影响就几乎没有了，忙碌的只是各大俱乐部的网游工会部门。12月前世必是要组织好力量进入新区进行资源争夺和俱乐部宣传的。星星现在已经有了正式的网游工会部门，近半年发展人事组织上也已经稳定，而新区对于星星这样的新起工会那更是重中之重，毕竟在新区起点为零的局面下，竞争到优势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在老区，在神之领域，星星目前还是追赶者。新区工作，武晨在认真组织之后， 还给陈果郑重地提交了一份准备开赴新区的人员名单。陈大老板也豪迈，知道新区工作很重要，大笔一挥，粮草先进，给新区人员先就额外开了一笔奖金出去。网游工会部门目前已经比较雄壮，而兴新的技术开发部也小有扩充。技术人员不好找，但是各大战队谁没点家常里短呢？ 一些人事变动涉及到技术开发部时，有时候就有离职人员产生了。陈果在自己招聘技术部人员没有找到满意的人员后，就开始注意上了这一块。功夫不负有心人，11月时雷霆小有调整，一名技术部人员因私人原因离职。陈果火速出击，奈何这位的私人原因是想回老家工作。 H市很可惜不是他的老家，这种条件陈果可没办法满足对方，最后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水平不错的技术人员回到他的老家 K市，进入了百花战队。第二次是黄蜂战队的人事变动，有两名技术部人员先后离职。陈果先做打听，确认了没有想回家乡这种实在无力的理由后，亲赴 B 市和人当面接洽。 陈果这一次的行动是够迅猛的，和黄蜂同在B市的翼展在开始进行接洽后，其中一人已经被陈果说动牵跑了。这已经拿下的娄冠宁当然不好撕破脸还搞什么妖魔手段，但仅剩的一个可不想和星星谦让了，支票本一挥，干脆利落直接砸下。陈果得知后也是啥话没说，能拿下一个已算满意。 只希望这位不要在日后得知错过了翼展的高待遇后，在工作中抱什么情绪。到目前来看，这位在星星也已经工作了10天的新技术部成员王森，还是很踏实的。